捉拿曹操是禀告太爷之。 太太令令太。这倒好不愿意了。说话呀、 啊、说什么呀？ 参见太爷。 马亮、 哦、谁见谁呀、啊、 那么谁见谁呀、 啊、你见我。 您倒坐下呀。参见太爷。 马亮。 马亮就马亮。 嘿、哎、他不抬杠。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啊、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县西从胡来。 昨晚您太太给您生个大胖小子。 嗨，你提这干什么呀？ 哎，您70多岁老来得子，肾不亏，爷们儿。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啊、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幽火为证、 扇子为证。 扇子 那是 宝剑为证、 啊、宝剑为证。 臣上来。 太爷过目。 乌龟呀， 要死！ 你才要死呢！ 不是，那怎么乌乌鸦呀？ 你什么都不懂。 我流产，我什么都不懂。 你别人流产了，因为我瞅见曹操这把宝剑 啊， 我心里害怕。 哦，您瞅着这把宝剑，您心里害怕？ 哎， 昨晚玩手枪怎么不害怕？ 多了呢，宝剑入库。 啊，宝剑入库了。 下面领赏 啊，甭赏了，呵呵，您请我搓一顿得了。 哦，馋了。 嗯、 来。 哎呦，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押谁？ 曹操， 曹操没来 啊？桌上曹操没来。 曹操这不上旁边鬼街吃麻辣龙虾去了？ 什么呀？你扮演的曹操该上场了。 哦，我扮演的曹操该上场了。 对， 这是我的正工活。 对呀、啊。 那么这王顺呢？ 就放这儿了。 不管了， 不管了。 从现在开始我是曹操。 对， 那我得化好妆。 好， 化好妆。 哎，这个角儿化妆呢，他准保是与众不同，他得有独到之处。您等待会儿他化完妆，您这么一瞧。那准得有点特殊的地方，哎，你看这就来了 啊？怎么样？ 我说您这什么相貌啊？ 曹操 啊？ 那曹操这帽子这是叫什么名字吗？ 曹操叫风帽、啊 哎。我戴上曹操这个风帽， 我看你这不像风帽。 那我这像？ 你这像阿拉伯难民。 这不有点区别一下吗？区别一下， 要代替。 哎，曹操出来他得戴帽子。 哎，对， 曹操出来一戴帽子。曹操，您明白吗？ 明白， 我给您说说。 你不用，这我清楚。 清楚， 曹操 对， 首先，弓箭得好。 哎、曹操嘛，弓箭得好， 身上得帅。 帅， 一到白得瓮声瓮气的。郎一银， 郎一银，这谁活？ 你的。 您这干嘛呢？ 我这不告诉你吗？ 废话，我这是考考您 啊！ 我这是考考您，你怎么听不出好赖话啊？他舔着脸还教我呢，真是的，呸！ 你看。这倒好，我好心没好意的。 来吧，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来一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雷矿一切切矿。 来一 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雷矿一切切矿。 来一 哟。来了， 来了， 请坐，请坐。 您客气，您客气。 哎呀，老没见了、啊， 可不是嘛。 家族好 啊，听您问谁了？ 哎，老爷子好， 不错不错。 老太太好， 托您的福。 孩儿们都好， 孙子们还行。 你起来吧你， 怎么意思？ 你跑这串门来了？ 怎么了？ 到中台口，你这还有四句唱呢？ 是啊，是啊，我这是有四句唱啊。 那你怎么不唱啊？ 我不能唱啊。 怎么？ 啊，不是您不知道。我们专业的他有这个讲究，有这个规矩啊、 嗯、 咱们呢两个人把这个四句咱们对一对啊，对一对。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呀、 啊、那不行，您不懂，这是我们专业的规矩，我们尊重老前辈，是不是？您的岁数那么大，我尊重您，我尊重您，我可以向您学习啊、嗯、我向您看齐，您说一说，您唱一唱您这个四句的头一句我听听，要好我向您学习，是不是？您来了，您那头一句我听听，好我向您学习。 头一句啊， 头一句，您来，我听听。 赤龙潭日虎穴，多塞壁荒。 耶，跟我这一样啊！ 啊，都怎么唱 啊？就按那声儿，唱二句，二句，二句。 有谁知钟某仙此处望楼？ 三句。 我说你哪句不会啊？ 怎么叫不会？这不跟您对词儿了吗？三句，快唱三句，三句，哎，没问题，错了。 怒冲冲我却把地摔，哎呀过， 您看

前你都一直以为你是世界的中心，你总是相信你自己所幻想的世界多可怜，大家都在嘲笑你，你担心你所见到的生活一渐渐地被瓦解，手心手想紧紧地抓住你身边的每个人，突然的善意让别人不过你的甘愿，来不及，我已经在 把毛衣脱掉，就不能感动天转。你给的毛衣让我得到冬寒，来到了夏天，把它挂在手上，是一种孤单。你的眼神已经停止发光。 的轻狂，青春的荒唐，如愿背负你的期望，一心想飞到远方，不舍的成长，无知的代价。我就跟你越像，一样固执，一样倔强，有情感不会掉。当风停了，窗外的风停了，混乱的心渐渐平息，泪光里交汇的。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